科技改变生活，创新创造未来，服务中国制造，共享产业价值。欢迎收听 FM 100.6京津冀之声，科创中国。 科技改变生活，创新创造未来。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准时收听 FM 100.6京津冀之声正在为大家播出的科创中国节目，我是主持人张燕。在今天科创中国科创在线的部分，我们带大家关注到的科技创新资讯呢，主要有2021世界 5G 大会步入倒计时， AI 深度引领城市数字化转型，给电梯装上智慧大脑，芬兰研发出可以大规模培养真菌菌丝体的新技术。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北京广播电视台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您可以在各大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听听 FM 和北京时间来回听我们的节目内容。首先呢，我们来关注一下由北京市人民政府、国家发展改革委、科技部、工业和信息化部共同主办的2021世界 5G 大会将于8月6号至8号在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亦庄国际会展中心召开。已经成功举办两届的世界 5G 大会是全球首个 5G 领域的国际盛会，日渐成为推动全球 5G 产业发展和应用场景创新的重要交流平台。目前北京正在加快建设国际科技创新中心，世界 5G 大会也将成为北京建设 5G 高端技术和产业集群、打造全球最大的 5G 试验外场的重要助力。在开闭幕式、主论坛之外，大会三大板块、11场主题论坛会勾勒出 5G 全面落地消费市场及行业领域的全场景进展，重点诠释热点垂直行业与通信行业的深化协同。和大会同期举办的展览展示也将呈现 5G 全产业链的技术进步和产品创新，以工业领域为重点， 5G 在各行业的优秀落地案例也会集中展示。那么受到广泛关注的2021年 5G 应用设计揭榜赛获奖项目以及应用案例将于创新榜展区集中亮出答卷，参观者呢可以在20,000平方米的四个展区中，不仅能够看到围绕 5G 典型应用的场景化、实物化展示，更能沉浸式体验到 5G 所推动的非凡新世界。说完进入倒计时的2021世界 5G 大会，我们再来关注另外一个大会。日前第四届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在上海拉开帷幕。随着人工智能技术快速发展，大数据、算法模型、 AI 芯片等软硬件信息技术成为传统行业向数字化转型的重要支撑，也推动城市交通、金融、教育、制造等领域数字化的转型。国内外 AI 领域的科学界和产业界代表齐聚上海世博中心，就数字化城市、产业数字化以及数据治理进行了主题分享交流。在开幕式现场，百度创始人、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李彦宏表示， AI 无疑将会成为影响未来40年人类发展的进程，在交通、金融、工业、能源、媒体等各个行业， AI 技术的应用呢，都给出了行业数字化升级的新思路和新解法，甚至已经开始重塑整个行业的面貌，进而会影响人类社会的未来。另外， AI 技术在制造业发展带来了颠覆性的变革，算法模型、数据、芯片、数据安全等关键技术也是 AI 技术进一步发展的重要支撑。据了解，本届世界人工智能大会还发布了世界级的 AI 重大应用场景，主要包括数字治理、浦东引领、临港数字孪生城、人工智能开源平台、数字伙伴计划和嘉定未来出行等等。我们说数字化转型呢，在生活的场景当中还有哪些实际的应用？那来关注下一条消息。国家市场监管总局发布的关于2020年全国特种设备安全状况的通告显示，2020年全国共发生电梯事故25起，死亡19人。随着各地高层建筑近些年来日益增多，尤其呢是一批高层建筑的电梯进入了集中维修保养期，电梯安全运行应该引起足够的重视。当前电梯事故的调查结果涉及的因素错综复杂， 物业公司、设备供应商对事故责任互相推诿的情况呢，也时有发生。究其原因，是在电梯事故之前，设备处于什么样的状况难以查清。那么如果电梯运行状态可以直观地看到，那么乘客在乘坐电梯时呢，可以心中有数。物业公司呢，如果第一时间了解了情况，也可以及时地联系厂家维护，从而避免电梯带病运行。因此给电梯装上一个智慧大脑就显得非常有必要了。近年来，随着我国科学技术的不断进步，大数据、物联网等信息化技术应用不断深化，给电梯设备安装智能化的终端，破解电梯安全难题，从技术条件上来说是完全可行的。有一些地方在这方面已经做出了探索，把智慧电梯系统写入了地方性法规，还有些省份呢，通过立法修法的方式，从电梯的使用管理、维护保养、法律责任等方面，对电梯的安全运行问题进行了规范。给电梯装上智慧大脑，符合人们的实际诉求。在总结地方立法经验的基础上，有关部门呢也有必要对电梯的产品质量、相关的主体责任等内容做出明确规定，这有利于应对电梯总量近年来剧增，以及电梯事故时有发生和电梯故障投诉率增高等问题，也可以让电梯这一日用设施更加的安全、更加智能。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再来关注两条国际方面的科创资讯啊。首先把目光聚焦芬兰。芬兰国家技术研究中心日前发布公告说，该中心呢研发出了一种新技术，可以大规模的培养真菌菌丝体。那用来干嘛呢？用菌丝体生产的革类材料可以替代动物皮革或者是合成革。真菌菌丝体呢是由许多分支状的菌丝集合构成，常常存活在土壤、木材或者是其他基质当中，它可以作为生物原材料加工制成革类材料。根据芬兰国家技术研究中心介绍，目前菌丝体呢是在尺寸有限的平板上来培养，因此增加其尺寸和产量一直是非常的困难。那么这个中心研发的新技术可以克服这一限制。公报解释说，利用新技术，菌丝体呢可以在普通的生物反应器中通过发酵来培养。类似的工艺已经在食品、化工和制药行业广泛应用。生物反应器培养的菌丝体很容易扩大到工业生产所需的产量，并且它加工而成的革类材料质量比较稳定，成本也相对较低。芬兰国家技术研究中心的科研人员表示，这种新型材料呢具有皮革般的外观和质感，像动物皮革一样坚固。目前中心的科研团队正在探索在服装还有包括鞋子、配饰等领域应用菌丝体制造的革类材料，并且尝试通过生物方法来提高材料的抗撕裂和磨损强度。这真是新材料、新技术哈，可以让我们的这种日常的服饰既美观又舒适，同时还能更加的结实。最后再来看一看，微软公司呢于近日发布了一个紧急修复补丁，以修复存在于视窗操作系统中的一个关键漏洞。有报道称，黑客可以利用这个漏洞远程控制计算机，这个安全漏洞呢被称为打印噩梦。微软于近日确认了视窗系统的打印后台处理服务存在这一漏洞。微软发布警告说，成功利用这个漏洞的攻击者可以使用系统权限运行任意代码，然后借此安装程序、查看、更改或者是删除数据，甚至创建具有完全用户权限的新账户。网络安全专家表示，视窗系统的漏洞也不是一个两个，那么从这次的表象来看，各种版本的视窗系统呢都要打补丁，说明其伤害面比较广。而从微软的警告来看，黑客可以利用漏洞以合法身份得到控制权，说明危害比较大。那么结合这几点来看，这个问题呢还是相对比较严重的。对于国内视窗系统用户来说，建议大家有条件的话应该赶紧打补丁升级，来修复一下 Windows 系统。好了，以上就是今天科创在线的全部内容。以上内容来自新华网、科技日报、环球网、经济日报等平台。主持人张燕感谢大家的收听，也欢迎您继续关注科创中国稍后科创面对面更加精彩的访谈环节。一会儿见。 科技改变生活，创新创造未来，服务中国制造，共享产业价值。欢迎收听 FM 100.6京津冀之声，科创中国。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 FM 100.6津津冀之声正在为您播出的科创中国节目，我是主持人张燕。今天我们和大家要分享的板块依然是幸福都是奋斗出来的，百名科技 CEO 谈创业。这个板块呢，是由科技部科技人才交流开发服务中心与津津冀之声共同制作播出。那今天我们要和大家分享的话题啊，和我们的医疗领域器械自主创新成果有关系。海杰亚北京医疗器械有限公司是成立于北京市中关村海淀园，是集研发、生产和销售为一体的国家高新技术企业。他们做的事情呢，是致力于肿瘤微创低温医学领域，运用比较先进的科学技术，将我们低温生物医学工程和医疗电子设备结合起来，也研发出了具有世界顶级水平的肿瘤微创治疗设备康博刀。那到底这是一种什么样的科学技术创新点？在做这样的一种科技创新路上，他们又经历了什么样的一个故事，还有哪些感悟？那今天呢，做客我们节目的科技 CEO 就是咱们海杰亚北京医疗器械有限公司联合创始人、副总经理江兴通。欢迎江总做客节目。您好。 您好，谢谢张老师。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欢迎您今天做客我们的节目。您是从海淀这边过来的？ 对。 公司是从哪一年成立？成立之初就一直在海淀区吗？ 对，公司呢是成立于2010年，一直就是成长于海淀的一家企业， 做这种医疗领域器械研发的。 对，一直是致力这个自主创新研发这个高端的医疗设备。 自主创新研发高端医疗设备，一开始介绍的时候提到了研发出了具有世界顶级水平的这种治疗设备康博刀。我们首先想替听众朋友问一下哈，这个康博刀它是一种手术刀吗？为什么起了这样一个名字？能不能先给我们把今天要说的这个主角给大家先说一说，介绍一下？ 好的，实际上康博刀呢，并不是传统意义的那种手术刀。 嗯。 康博刀呢是海杰亚联合了中科院理化所和清华大学所共同研制的一款创新的肿瘤治疗设备。 嗯。 采用呢是一根只有2毫米左右的这个消融针，在影像设备引导下穿刺到这个肿瘤组织内部，然后在针尖释放这个能量，进行了深低温的冷冻，同时加一个高强度的加热。 嗯。 从而达到灭活肿瘤组织，起到这个肿瘤治疗的效果。所以呢，康博刀实际上只有一根很细的一个消融针，但它起到作用和手术刀的是一样的治疗效果。虽然名称里有个刀子啊，但实际上它不是真正意义上的一个手术刀。 嗯。 同时呢，我们这个产品呢，就是在提出了这个冷热复合的这个治疗术式，集成了这个超低温和热消融的优势，也同时规避了两者的不足吧。这种复合治疗呢，我们的英文名字叫做 Combine Knife。所以中文取的发音类似的这个康博两个字，同时呢，康博我们也蕴含了我们的产品理念。 嗯， 康指的就是希望病人能够恢复健康，博呢指的就是康博刀本身的特点，它具有广泛的适应症，这就是康博刀的一个意义吧。 哎，康是健康的康，博是博学的博。 对 啊，所以用这样的一个名词，其实既是从这种英文名字这种音译过来，同时呢又有我们寄予这个医疗设备的一个寓意在里面。 对， 刚才江总给我们介绍了，就说它虽然名字里有个刀，但它不是传统上大家认为的那种手术刀，但它可以起到跟手术刀一样的这种作用，就是帮助我做这种微创消融手术啊。 是的， 而且它是一个非常小的这样的一种消融针。而说到它是一个机器设备，那么我们就结合康博刀的几个关键词来说说它到底有什么样的特点。比如说您提到了它既是一种设备，或者我们可以理解为它是一种手术系统哈。比如说这种高低温复合式肿瘤微创消融手术系统，这个手术在我们的实际生活当中它常见吗？临床上康博刀是如何来解决临床上的一些痛点，结合它的特点给我们介绍一下。 首先说一下它主要的特点，它就是主要是病人的创伤小，然后恢复快，然后疗效确切，同时呢因为低温它对病人的耐受性会很好，特别适合一些那个年老体弱高龄的患者。 嗯， 同时它具有在影像底下就有那个边界清晰，所以它是安全可靠的。同时因为我们采用的这个工作介质是用液氮和无水乙醇，所以它的成本也是非常低廉的。 嗯，液氮我们知道在医学领域其实被广泛的应用哈。 对， 它是零下196度吧。 对。 嗯， 目前主要用的是 大家比较常见的可能就是低温保存， 嗯， 这一块也是冷冻它的一个特色。然后我们应用它是一个低温杀伤的一个作用， 嗯 啊。然后刚才提到的这个创伤小，它治疗的时候呢，创口只有2毫米左右，同时呢，病人呢只需要局部麻醉，不需要全麻，所以对病人的耐受性非常好啊。然后手术完了以后也不需要缝合，术后恢复快，住院的时间短。 所以我们说它是一种微创。 微创，对， 嗯。 还有它的治疗效果呢，因为它是采用这个冷热复合的物理治疗，最低温度呢达到-196度。康博道还有另外一个特色，就是我们加了一个高温热疗，最高温度能达到85度，通过大范围的冷热交替彻底杀伤肿瘤组织。 嗯， 这个里面温差就是从-196到-85，这里面接近了300度的一个温差。 嗯， 所以它在这个临床上说是疗效果是确切的。 哎， 目前已经广泛应用于各种实体肿瘤，比如说肝癌、肺癌、肾癌、乳腺癌、胰腺癌等等这些。 对，您看高低温复合，这个低温从-196度，然后高温一直到80度，跨越了300多度这样的一个范围。那这个温度对于肿瘤治疗方面，它是一个很有决定性的一个因素吗？ 对，从医学上来讲的话，低于-40度，细胞就已经不可逆的损伤。 嗯， 然后-60度，它就是一个蛋白质的一个变性，所以只要是低于这个-40度或者高于60度，它就是一个确切的杀伤。 刚才您说到了这个它的特点，它主要是针对这种肿瘤，然后来做这种技术研发的。为什么要首创，并且您提到它是具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的一个体系，而且也是咱们一种国产的大型高端治疗装备。要想实现它刚才以上说的那些特点，我们在背后的一些技术创新啊，到底是怎么来体现的？就是以往这方面的一些技术，是不是在国外有啊，只不过是我们一直没有实现国产化。 对，这个就要聊聊这个，就是康博涛它是怎么产生、怎么发明的， 它的历史背景。 它的历史背景，对，我们的技术发明人刘静老师呢，是1999年从美国麻省理工回国， 嗯， 然后就到中科院理化所。在这个之前呢，就是国际上有这种冷冻技术呢，都是受制于就是国外，只有美国和以色列2家公司有这种冷冻的治疗技术。刘静老师回国以后呢，他就是想在这个生物传热学上有所就是作为，在医疗方面的应用。 嗯， 但是呢，他又不想走这个美国和以色列的技术路线，所以他就是一直研究就是用这种相变的制冷，就是液氮的这种方式来做这个康博刀。 美国和以色列他们主要走的是什么样的路线？ 那种是从技术原理上来讲，他们用的是节流制冷，我们用的是相变制冷。 嗯， 节流制冷它简单的原理就是说高压变低压，通过一个小孔，然后到低压的范围，然后释放这个热量， 通过压力的变化， 压力的变化，压力的变化，然后达到制冷的效果。而相变制冷其实就很简单，就是我们这个气态、液态、固态这几个之间的这个形态的转变， 嗯， 产生或者是吸收热量， 嗯， 释放或者吸收热量， 嗯，通过不同的方式来解决这个热量的问题。 对， 嗯， 所以说是为什么说是创新呢？就是在这个刘静老师在这个问题上呢，就是解决了很多的技术难题。实际上液氮，大家刚才那个张老师也讲了，就是液氮其实并不陌生。 对， 它在这个治疗方面其实大概有几千年的历史了。很早以前它就是用于比如治疗一些皮肤的一些病变。 嗯， 这个目前也还有比如说一些痦子啊，它用液氮去点的话。 对，我们在这种比如说皮肤科，比如说表皮的这种黑痣啊，或者是一些像这种瘤体啊表面的这些，其实可以用液氮来把它进行冷冻，对吧？我们说的冷冻来给它消除掉。 对， 嗯， 但实际上呢，就是这个在70年代欧洲就已经就是有走这种用液氮来治疗这个病变组织的这个技术。 嗯， 那个时候的技术呢，就是不能够做到这个探针的微细化。 嗯， 它只能做到就是厘米级的探针。 嗯， 所以呢，原来大概70年代他们就是只能用于就是开放性的手术，就比如把这个打胸腔或者腹腔打开以后，在直视下把这个针送到这个病变组织上，对它进行冷冻。 因为针太粗了， 针太粗，不能做到微创。 是， 所以后来因为这个液氮有很多的就做不能做这个探针微细化，所以后来液氮的技术呢就没有再继续往下走下去。 嗯， 转而就是美国和以色列这两家公司他们做的这个节流的这种技术。 嗯， 后来刘进老师回来以后呢，就继续开始研究液氮方向。在这个过程中呢，就是提出了就是这个液氮的这个微细化。 就是探针啊，就是制约液氮不能进入到我们体内，像一些病变部位进行这种治疗的一个关键点，就是它这个探针太粗了，我们要把它变得更细啊。这方面刘静老师其实是要做很多的科研。 对，同时呢就是在这个低温的基础上再加了一个高温，80多度的一个高温。这几个方面呢就是所以说是为什么是国际上首次提出了这个极深低温极高温遗体的探针微细化，这么一个难题，技术难题。这里面呢要解决很多的工程和工艺的问题。首先就是刚才提到的，就是说这个探针微细化因为它里面很容易冷堵，我们就是在这个方面做了大量的研究。包括这里面涉到的工质啊，然后工艺啊，然后一些这个算法的一些设计。 就是我理解这个针过于的细了，它容易堵塞，是这意思吧？ 对， 我们要把它这个实现能够让它在如此精细化的情况下，然后非常顺畅的把我们的这些液氮可以进入到这种病变部位。 对， 所以你怎么样让它通畅不堵塞，这是一个技术难点。 对，这里面就是涉及到很多的这个技术难题。大家知道这个马斯克他还有一家叫 SpaceX 的公司，他是发射这个火箭的。 对， 他提到了其中一个最难的一点就是低温阀门。 嗯， 就是这也是我们一个很关键的一个技术。普通的低温阀门在低温下它很容易冻住，更何况是零下196的低温。这里面呢也是解决了很多的技术难题，包括低温流体的控制啊等等这一些。这些是也算是世界上比较先进的一些技术吧。 但是低温环境下是不是真的很多材料它可能就它的这种结构或者它性质可能就会发生一些改变？ 对，目前就是一般就是达到零下196低温的话，如果是一些大家目前生活中所常见的一些塑料这些或者 PVC 啊这些东西，它完全都是会变脆变硬。这个整个结构或者说这个都会改变， 可能一碰就断了， 就碎了， 就碎了。所以这方面就是在这种零下196度这种超低温的环境之下，怎么样让材料还能实现它的有效性，不断的去找这样的一些材料，这种结构创新上可能还会有很多的研究工作。那是不是这是一个很长时间的反复啊？ 对，这是一个很长时间一个反复。就是刚才说到我们就是成立2010年。但实际上刘金老师是1999年开始回国就开始研究康博刀了。所以这整个过程实际上是从他开始研究到现在已经走过了22个年头。 是前10年是刘静老师在研究，然后后10年成立公司，然后再进行产业化。 对 啊，两个阶段，但是用时20多年的时间。 20多年，对。 嗯， 刚才提到了就是友商吧，他们也用的技术路线走的是就是节流制冷的路线。现在据我们了解，他们也开始转向研究这个液氮技术了。 嗯， 因为他们用的工作介质是氩气和氦气。是属于国家战略物资，所以国内要开展这项技术的话，还有个受制的制约因素，就是它的工质。 这项技术一旦突破了，可以实现一个是我们的自主化，然后另外呢，就是相对可能价格更低，原材料更广。之所以一直要攻克液氮这样的一个方向的一个原因，现在这种技术全球领先，目前呢已经在哪些领域得到了一些应用推广吗？还是说？刚才我们说的是第一阶段是刘静老师的研发阶段，那么从第一阶段到第二阶段产业化的过程当中，我们做了哪些应用推广？ 目前的话，已经在全国，就是康博刀在全国已经有近100家医院在临床应用，主要的应用基本上都是主要应用于肝癌、肺癌，然后肾癌、胰腺癌等等，这些就是大家比较常见的一些癌种。肿瘤治疗发展到现在这个阶段，它其实现在大家就一直在讲的就是叫做综合治疗，还有就是个性化治疗。 是， 所以康博刀呢，就是它可目前来说可以应用于早期和中期，在临床上或者已经发布的指南里面，已经可以把它作为就是早期可以作为等同于手术治疗的效果。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 FM100.6 京津冀之声正在为大家播出的科创中国节目，我是主持人张燕。今天我们和大家分享的板块呢，名为幸福都是奋斗出来的，百名科技 CEO 谈创业。这个板块呢，也是由科技部科技人才交流开发服务中心与我们京津冀之声共同制作播出的。那今天我们要和大家分享的话题呀，和这个人工智能技术和以及医学的这种形态学检验和病理诊断相结合这么一个领域的科技创新有关系。那介绍一下今天做客我们节目访谈的科技 CEO， 杭州智威信息科技有限公司的 CEO 陆巨陆总。欢迎陆总，您好，跟我们的听众朋友打个招呼。 哎，你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杭州智威信息科技有限公司的 CEO 陆巨。 好，陆总呢也是通过电话连线的方式接受我们的采访。首先呢，我刚才提到了两个在我们传统上认为好像没有什么关联的领域啊，把它做了一个结合，一个就是人工智能领域，一个呢就是病理诊断啊这样的一些医学领域。那人工智能是如何和病理诊断结合在一起的？我们当初为什么想到要做这样的一个事情？请陆总先给我们介绍一下背景。 杭州智威信息科技有限公司呢，是专业把人工智能和全自动这样的能力用在了这个医学的病理学领域当中。那么人工智能实际用于病理学诊断呢，那么它是已经发展了有大约有10年左右的时间，在临床是通过呢人的肉眼去观察显微镜下我们的切片或者是细胞的图片来做病理诊断的。所以呢，我们做人工智能产品的第一步呢，是需要的把这个物理的病理图片或者切片呢转化为电子图片，人工智能才会就是起去就是发挥它的作用，把这个物理波片转化为电子波片这样的一个这个过程呢，实际上是非常的艰难的。那么我们杭州智威信息科技有限公司呢，也是开发了全球第一款粘稠性体液的人工智能的自动化扫描设备，然后才使得人工智能在这个领域获得发扬光大。 您看您说到了，其实人工智能和这种医学的病理诊断他们并不是没有什么交集，其实一直以来他们是其实有一个结合，但是可能需要攻克的一大难点就是作为人工智能它不像我们人一样有这种眼睛可以看到实际的这种病理的呈现状态，我们是需要给它提前做一个转换，就是把我们看到的这些现实当中治疗的这种状态转化成人工智能能看得懂的这种电子图片信息。那这样的转化过程本身里面就会有很多的那个难点。 是的是的，那么它的转化呢，我们平时说就是一个比如扫描的这样的过程，实际上它不是扫描，是呢我们把这个病理图片放大400倍甚至1000倍以上，然后呢去分别拍摄非常小的这样的图片，把它拼接起来才会成为一个全信息的病理图片。那么它的尤其在这个粘稠性体液当中呢，它的细胞都不在一个胶身上，然后呢同时每个细胞大小又区别很大，小的呢小于7微米，大的通常大于50微米以上，所以呢本身细胞最就是我们在肉眼观察下的最好的胶平面，实际上在这个我们自动的对焦当中都要去寻找我们在用手操作用人工操作的这样的最佳胶平面。所以呢我们每一张粘稠性体液啊，最后呢要想形成全信息的图像需要进行大概1亿到10亿次的对焦，同时呢临床呢又要求的速度非常的快，因为病人很多要求速度非常快，所以呢我们是需要按临床的要求是需要在半个小时之内就要完成1亿到10亿次的对焦，并使这个每一个图片的清晰度达到显微镜这样的水准。所以这个呢就是制约整个行业发展的一个最大的难点。 这样的一个难点在行业发展过程当中我们希望去攻克它，但是可能我们把这个话题再往前说一说，大家会问了，为什么人工智能要和病理诊断结合在一起？我们传统的那些诊断方式发展过程当中遇到了什么样的问题？那人工智能又能在这些问题方面得到哪些解决和突破？ 目前呢在这个医学领域呢进行这个病理诊断，也被称为我们诊断的金标准。那么每一个患者呢，他这个最后的治疗都是以病理诊断为金标准去进行治疗方案的这样的一个讨论和最后的确定。但是呢，这个 传统的这个病理诊断呢，都需要由专家通过显微镜，然后呢去进行20倍，我说20倍是这个物镜哈，乘以目镜的话是200倍，200倍、400倍、1000倍这样的放大之后，去观察细胞或者是病理结构的细节，才能给出这个诊断。需要这个诊断的专家在这个镜下呀操作很长的时间，同时有些复杂性的病理，还需要经过呢专家的这个去会诊去进行讨论。那么经常呢一个这个诊断，我们需要在镜下观察需要经过1个小时，甚至1天至2天这样的时间。 嗯， 同时我们专家在显微镜下去观察这样的病理信息的时候，他的眼睛是非常非常的辛苦的。那么经常呢就是专家们比如说每天早上刚上班的时候，他视觉包括他的体力比较充沛的时候，他诊断呢相对就准确率比较高。那么到下午或者晚上的时候，由于眼睛视觉的疲劳，包括呢这个大脑的疲劳，那么他的诊断就会更加的这个要求呢就是集中精力，更加要求专家的这个体力。所以呢长期以来这些痛点困扰着所有的医生专家。那么我们看到这样的情况呢，就是试图去开发这样的一款全自动和人工智能相结合的产品，来解决临床目前这样的痛点，也使患者呢获得更准确的这样的诊断结果。 首先陆总说到这种形态学检验和病理诊断本身对于患者而言就是他们能够得到正确治疗的一个前提条件，准确的判断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诊断的一个结果，然后才能让医生下一步针对这样的一个诊断结果进行下一步的治疗方案的确定。所以这个前期的准确性要求是非常高的，而且您也提到了咱们传统的这种靠人眼的方式去看这种病理显微镜下放大的这些病理的这种效果，对医生而言是一项非常费体力费脑力费眼力这么一件事儿。希望解决这样的行业痛点，开始做人工智能和病理诊断相结合的这种科技创新，包括背后的难点，需要克服的难点刚才陆总也给我们介绍了。公司是成功研发了人工智能骨髓细胞形态学分析诊断系统，那能不能也给我们介绍一下为什么是做的骨髓细胞形态学的分析诊断系统，那这个系统的研发背后经历了怎样的科技创新和过程？ 整个的这个病理学呢分3个门类，一个呢是细胞病理学，那么第二个呢是常规叫组织病理学，第三呢叫分子病理学。那么组织病理学实际上呢对于这个全自动的扫描设备它的要求不是特别高，那么现在呢就是这项技术的门槛相对低一些，那么市场呢比如咱们国家呢就有20多家工厂可以生产这类的扫描仪。但是这个细胞病理学就是难度非常的大。第一呢它的面积比组织病理学要大得多。基本上组织病理学面积的10到20倍。同时它由于细胞不能破坏的细胞是没有办法进行诊断的。那么在完整的细胞状态下它的这个胶身都不太一样。那么尤其是骨髓细胞形态学，也被称为整个细胞病理学当中最难的一个分类。因为细胞病理学分成很多分支了，一个是比如说骨髓细胞形态学针对血液病诊断的，还有呢就是比如胸腹水、脑积液、血常规、尿常规，然后精子的检测比如前列腺等等，还有很多哈。那么由于骨髓细胞形态学它拥有269类细胞，其实我们有了这样的扫描平台之后呢，我们现在发现了304类，这个我们更加撰写论文以后会发表啊，多出来50多类。 这是通过扫描过程当中发现了一个意外的收获。 对对对，我们发现了很多的细胞亚型，这些亚型跟有些疾病的诊断是正相关的。那么目前我们也在撰写这方面的论文。由于它细胞种类特别多，那么大家可能有一定的这样的常识哈，比如说我们血常规里边，一般情况下2个血液循环系统，一个是比如说血液循环，一个淋巴循环，都只有几个细胞。你比如血液循环吧，它咱们老百姓也可能很多都会知道，就是有这个红细胞、白细胞、血小板，对吧？ 是。 然后淋巴循环当中呢，有其实也有3类细胞，一个是的 T 淋巴细胞、B 淋巴细胞、NK 细胞。比如咱们这个现在新冠哈，新冠这个很多老年人呢就得了新冠之后死亡率比较高，其实就是因为他的细胞再生能力和免疫应答能力上不去，所以呢他 就是没有办法抵御病毒的这个侵害。 嗯， 所以呢，就是细胞的再生都是来自于这个我们成年之后来自于骨髓的造血干细胞分化而来的。那么分化的，在它分化过程中到成熟进入血液和淋巴循环之前，它的种类是非常多的，现在我们计算有300类左右。那么它是叫，所以它是整个细胞病理学最复杂、最难以这个诊断的一个分支。那么如果我们在技术上把这个分支如果能够突破的话，那么其实就可以以此为平台，迁移的用到其他细胞病理学领域。 嗯， 那么也就是说，我们人工智能可以呢用这样的一个这个基础性的研究去解决所有细胞病理学领域诊断的问题。所以呢，根据这个骨髓的这样一个特性，我们首先开发了骨髓产品。 嗯， 那么当然运气比较好，开发成功了。开发如果失败了，那这个可能也就没有我们今天的采访了。 等于挑了一个硬骨头哈，这个难上加难，最难的一个事儿，先想把它攻克了，那之后再把它推而广之，在其他的这种细胞学的这种领域当中进行应用，可能就更如鱼得水了。您刚才说到了运气比较好，用了几年的时间，然后形成了这样的一个诊断系统，然后这背后又做了哪些科技创新呢？ 那么我们这个整个的项目的立项到现在已经开发了将近9年的时间，那么到去年其实刚刚成熟，能够走向市场，所以呢，就可想而知它难度有多大。我们在前1-2年借鉴了一些论文公开发表的文章等经验，但2年之后呢，其实我们呢都是在无人区当中去开发我们的。那么整个的这套全自动设备呢，是由9大学科组成，包括呢这个机械学、机械传动、光学、光电学，哈，然后呢这个包括当然包括人工智能的算法，当然也包括呢它的这个芯片，这个自动控制等等，是由9大学科集合而成的。所以我们在不断的解决问题的过程中，也在不断的寻找这方面的人才。所以一共经历了大约9年的时间，成功到我们今天了。实际上我们再迁移的用到其他细胞病理学领域，比如说血常规、尿常规，然后这个胸腹水等等哈，每一个项目也大约也就是半年到1年就可以完成。 前期的这个积累时间相对长一点，但是厚积薄发，再把它推而广之，这个过程可能就相对更容易一点了。不过刚才听陆总这么介绍，其实我们也知道，在医疗领域的这种科技创新，它有一个特点，就是它周期比较长，然后相对投入比较大，所以是从一开始就瞄准了这样的一个领域吗？ 其实不是的。瞄准这样一个领域，第一呢，就是我们原始的开发团队呢，原来就是做这个视觉图像分析的。比如说做电视，就是移动视觉图像分析的。那么后来呢，就是一个非常偶然的机会遇到了呢，就是一个这个正好是看骨髓的，就是细胞病理学家。然后他就是跟我们交流的时候，感觉他很疲劳，所以问他原因呢，他就是讲他自己也讲说，如果一天显微镜看见了每一个这样的钻夹，可能都是这个状态。那么后来我们想，我们能不能用计算机的方式来帮他解决？其实我们选择骨髓呢，不是因为它难，我们有今天的预见能力，说我们能够开发成功，然后可以用到其他领域。实际上就是因为当时要解决这个医生的问题。然后就一路就这样过去了。 对，听起来这个还是一个比较偶发的一个事情。就是您说一开始更多的是专注于这种视频技术哈，或者这种电子这方面的一些技术，但是就是因为跟这样的一个老专家的聊天的过程当中，发现了他在实际工作当中的一些痛点和难点，决定说哎，是不是能够转向这个方向来做。这其实听着胆子有点大，冒险，因为毕竟涉及到一个跨行业跨领域的。当时没有考虑过吗？说哎呀，有可能这个事情没有办法实现，或者是这个成功的推出。 当时呢把这个事情考虑简单了，我们当时就是简单的觉得呢，就是反正你用人眼可以看到的图像，我用一般的相机去拍摄，对吧？然后呢，我用图像分析的能力帮助你呢，把所有的细胞给你分析出来，这样的话能解决医生的问题。那么而且那个时候呢，没有想到这个领域的扫描仪哈，这么就是全球没有，这是没想到的。 就是设备都没有是吧？ 对，这个是没想到的。我们当时认为呢，市场上有一些这个组织病理学的扫描仪，我们就 当然的认为就是把它最后我们这个图像识别开发完之后，找一家这样的厂家去合作就可以了。结果我们人工智能图像识别开发完毕之后，在全球都遍了全球，哈佛大学啊，包括这个美国的那个加州大学，我们都去了，根本就找不到类似的访客仪。 怎么办呢？这个事情怎么推动呢？ 然后后来大家就觉得这个无路可走了。后来我们这个想了想，就是大家经过真的是有几个月的讨论的时间，然后说我们试试自己开发有没有可能性。但是我们当时其实确实有这样的心理准备，一旦开发不出来，这个项目就是失败了。但是我们已经当时抱着说可能会开发不出来，因为全球没有的东西，我们不认为自己一定能够成功的。 所以就是摸着石头过河，就是当时迫不得已需要完成自主创新、自主研发、自主生产这样的一个全自主的过程。所以这个过程让陆总现在回想起来可能还是觉得，哎呀，那个时候的确胆子很大，但是你也说了运气很好。19年的时候这个产品终于可以面向市场了。那攻克了这样的一些技术难点之后，这套系统现在能够解决医疗领域的哪些问题？ 现在呢，我们已经完整的解决了这个粘稠性体液，包括这个细胞病理学领域的扫描问题，已经形成了一个平台。那么我们现在呢，完成了骨髓之后呢，我们已经在欧洲、日本完成了它的这个医疗器械这个注册，就是销售的许可。那么中国的注册呢，我们已经完成了这个行检、临检过程，同时呢，就是它的体系核查已经完成了。那么我们预计呢，再有一两个月的时间，我们也将拿到中国的这个医疗器械注册证，就可以就是被允许销售这个骨髓产品了，那么美国呢，我们也在申请美国的 FDA， 因为这都是开创型的嘛，所以在各个国家申请都要经过一个很痛苦的过程。 那这样的一个产品，它在全球范围内有一些竞品吗？同样的事情的这些产品之前有考察过吗？ 考察过，包括呢，我们经常去，当然现在疫情还是不方便了，疫情之前我们去美国、去欧洲、去日本、去大洋洲、澳大利亚等等哈，那么也有我们的自己的销售人员和市场人员，包括呢，我们几乎这个领域中国和国外每一个学会学术会议我们都会参加，到现在为止还没有竞争者，我们是目前唯一的产品。那么在全球范围而言呢，就是骨髓产品它这个有需求的医院呢，全球吧大概15000家左右。那么当然我们现在呢，就是价格定位呢已经基本上确定，而且那个像上海交大瑞金医院呢已经就是购买了我们的产品，那包括德国的2家机构，还有荷兰的、英国的、法国的，还有美国的 UCLA 和那个哈佛大学，然后日本的长崎大学、向良集团，包括他的丸红也是我们总代理商哈，这是世界500强里面排130的，丸红相当于呢在中国的地位相当于中国医药集团啊，是这样，因为我们已经在全球进行布局，那么在骨髓领域，全球市场总容量大概在450亿左右。 那是不是我们就可以这样理解，比如说现在大家在去医院看病的时候，各种检测吧，我们会看到这个检测员他会在这种显微镜下然后观察，最后让你等半个小时或者一个小时，你可以在这种自助机上扫出你的这个检查报告。那以后的这种状态，是不是我们可能就不需要那些检测人员然后再去放大镜底下看，我们直接交给人工智能的机器设备，它就能够快速有效的然后辨别我们的这种细胞，然后给我们一个病理诊断。从时间上来讲是不是能够实现？那么从准确率上来讲是不是也能够进一步的提高呢？ 是这样，当然我相信呢，人工智能的发展终有一天会对每个人形成完全自动自主的诊断。那今天呢，我们的就是整个的这个技术还达不到这一点。比如说我们说这个骨髓细胞形态学哈，它有几个流程。一个呢，比如说你要抽骨髓，对吧？那这个是需要这个外科医生他有这个能力的，要有做骨穿啊。那这个呢，就是目前还没有一个自动化系统能够替代。那么我们替代的是什么？就是你抽出来之后，那么下面的过程可以形成全自动。那么原来呢，临床给予的骨髓报告一般需要1周左右的时间。那我们现在呢，目前就是销售的这个产品，基本能达到10分钟到15分钟就能出来结果了。这个我们新的这个全机械臂模型的产品， 基本上在3分钟左右就可以完成。 这个更快了哈，这其实对于医生和患者来说，其实时间就是生命，我们这是对抓紧时间得到一个病理结果，准确的病理结果就可以抓紧时间进行治疗。那这个准确度上面来讲呢，它会有一定的评价标准吗？ 有的。那么在细胞病理学领域呢，它主要是看细胞在正常范围值区间是不是溢出了，或者是这个就是缩小了。那么比如说它大于一个正常范围值，那么我们一般说它可能形成了这个细胞的恶意增生。那么在这个我们这个实体瘤当中呢，大家都知道这就是癌症了。在血液病也是一样，那叫我老百姓讲叫这个血癌，实际上呢临床叫白血病。 嗯， 那么低于这个正常范围值的时候呢，我们就统称为贫血，当然分不同的种类啊，那么统称为贫血。那贫血呢，我们也是要产生很大的生理健康问题啊。所以呢，那这个判断呢是在临床当中呢是一个比例间歇性的判断。那么我们现在呢是把这个细胞的准确率，那么就是目前我们的准确率是达到90%，其实是非常高的。您知道哈，一个细胞干细胞分刚刚分化为原始细胞的时候，实际上它就像孪生兄弟或孪生姐妹，很难分辨的，临床分歧很大。那么这部分呢，人工智能是跟医生来学的，所以呢由于临床分歧很大，那么我们学完之后的结果在原始细胞内实际上呢也是跟医生同等的，但是在向下成熟期的话呢，我们就非常准，基本上达到90%以上。 这是不是也是依托于人工智能它本身的一个优势，就是机器的这种数据分析，然后包括学习能力，它的这个优势能够助力我们实现时间短准确率高这样一个效果？ 是的是的。那医生呢到底要调焦然后再显微镜下去判断然后计数等等哈。 嗯， 那我们人工智能呢，实际上电子图片一旦出来，它是诊断全张的这个电子图片只需要0.2毫秒。 嗯，0.2毫秒。 对对对，非常的快。 未来希望能够实现这种全自动化代替，包括人工智能的这种介入，当然这是需要一个时间和过程的。最快什么时候能够在医院当中进行推广和实际的这种商业化的这种应用？ 我们在中国的话应该是在8月份就可以推广到所有的医院当中去了。 今年8月份，那很快了哈，还有一个月的时间了。 对对对，非常的快了。而且呢我们现在设计的整个的未来的这个对比如血液病诊断，那么它血液病诊断呢实际上分四个门类。一个呢现在就是现在我们做的这个骨髓细胞形态学的初诊。第二呢是什么呢，是这个还要看染色体，然后呢还要看什么 flow 就是流式，另外呢还要看什么呢，就是融合基因。那么在美国呢是一个患者抽完骨髓之后所有方向要去看的。 嗯， 那中国呢是分步来进行，因为要为患者去节约这个支出嘛，所以中国呢是先看形态学再看这个染色体，形态学如果觉得还有疑问然后看染色体，那看完染色体形态如果能诊断就这样了，再不行那么要去做这个流式，流式再不行融合基因。最后呢还有一些疑难病例呢是要这几种手段都要分别去进行这个这个融合起来去进行判断的。 是，而且还要很多专家进行会诊之类的。 OK， 那么我们现在呢设备一旦进入医院之后呢，那么会进入它的 HIS 系统，会把它所有的这些信息都调入进来。那么这样的话呢就会形成一个什么呢，就是说把这个刚才我说的几个方向哈，那么这几个方向所有的信息都把它进行人工智能化，给予医生一个非常清晰的判断。 嗯 啊，那这样的话呢，从整个的这个综合诊断上去大大缩短这种这个医生的诊断的时间， 等于是成为医生的一个得力的助手和秘书。我把你前期需要去参考的所有的这种诊断结果给你综合起来，你只需要看一下，根据你的经验判断下一步需要怎么治疗就好了。所以前期人工智能可以实现这样的一个愿望。陆总很详细的说到了科技创新的亮点以及研发过程，主要是针对人工智能骨髓细胞形态学分析诊断开发了这样的一套系统，而且这个系统呢很快会和市场见面，然后